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《凤凰眼》第十七集。就在江恋以为自己会死在水团里时，忽觉一股大的吸力传来，整个人身不由己，一下子从水团里被推挤而出，重重摔砸在地上。这一摔毫无防备，直叫江恋眼前金星乱晃，但他的手触碰到了孟千姿的血，只觉得冰凉粘稠时又瞬间清醒了，手脚并用地爬到孟千姿身边，一眼就看到孟千姿腿上有两处皮肉豁开，血就是从这伤口流出来的。江恋心里慌慌的，赶紧去拽山鬼箩筐，一摸摸了个空，这才想起来刚刚已经被他气掉了，现在真是手无寸铁，连想撕衣服包扎都没有工具。他拽起自己的 T 恤下摆，用牙死死地咬住撕开，又大力地扯成一条一条，双手发着抖给孟千姿包上，这才想起伸手去摸孟千姿的心口，洞里森凉，他自己也刚在水团里浸过，心乱如麻间，思绪定不下来，一时间摸不到温热，也摸不到心跳，慌得江恋额头冷汗都下来了。又去测他颈动，也忘了颈动该切哪一处，只在他脖梗间来回去探，心中不住地问自己， 怎么切不到脉呢？怎么切不到呢？ 忽然间，指腹探到了一脉极其微弱的起伏，那一刹那居然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江恋愣了一下，瞬间狂喜，把孟千姿搂进怀中，不住地叫她， 千姿，千姿。 顿了顿，江恋又握住孟千姿一只手，挨个手指头的慢慢地搓揉她冰凉的指尖。邝同胜是个赶尸人，常会跟江恋说有关死人的事儿，其实大多数时候也是以讹传讹，但江恋从小听习惯了也就记住了。比如邝同胜会说，人死的时候是打手脚开始凉，然后一点一点凉进心窝去的，所以不想人死就得赶紧搓热他的指尖，再狠心点又掐又扎，把他这知觉给掐回来。再比如魂魄游荡离身的时候是恍惚着的，不辨方向，这时候你得喊他，不间断地喊他，哪怕嗓子喊出了血也得继续，因为你的声音就是一根绳，能把他给牵住了再拽回来。这话江恋其实是不信的，之前还转头去跟美莹或者维彪咬耳朵，说干爷又在封建迷信了，但现在他也迷信了，事情临到自己头上方知什么叫病急乱投医。 千姿， 江恋吗？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听到孟千姿很轻地呢喃了一声，江恋只觉得眼眶发烫，却不敢低头去看，只怕是自己幻听。他更紧地搂住了孟千姿，试探地问了一句。江恋竖起耳朵，捕捉着洞里所有的细音，终于确凿地听到孟千姿在叫他。江恋一颗心落回实处，也忘了说话，只是不住点头。低头看时，就见孟千姿微合着眼，面色惨白，唇色也苍白。 我做梦梦见自己被火烧，但是我很冷，全身都在疼。 啊，不是火烧，是受伤了，鳄鱼牙刮到你的腿，所以受伤了，没事，小伤。没事，小伤。这话语其实说给他听的，不如说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 江恋伸出手，轻轻拂开那几丝粘在孟千姿脸庞上的头发。孟千姿的眼睛微微掀开了一条缝。他的头沉沉的，一时像石头，眼前也发虚，看人像重影，周身的一切都非常的轻，像是下一刻自己就要飘起来。 就你吗？ 大家都想来，我最聪明，所以我就先来了。 又胡说八道，谁会想来这儿？ 孟千姿唇角掠过一丝虚弱的笑，她合上眼睛。江恋见她气息渐弱，又见她闭眼，心头一阵惊悸，急忙晃着孟千姿的身子。 千姿，千姿，你别睡，跟我说说话。啊，千姿。 我就睡一会儿，你待会儿叫我。 孟千姿只觉得疲惫袭来，累得连眼皮都睁不开了。江恋却知道，让他这一睡，也许就再也醒不过来了，急得后背冷汗直冒，拼死的找话跟他说：“ 千姿，千姿，千姿，我刚刚我见到你亲妈了，你亲妈真厉害，她差一点把我绑起来。” 我亲妈，她为难你了吗？她就这样，说话很不好听，人其实不坏，她要是说了难听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 不会，像我这样要过饭的，什么难听话没听过啊？哎，你要是见过为了一块饼就把你踹几个跟头的人，听到点不好听的，那算得了什么？ 希望他能对这事感兴趣，这样我就可以大肆渲染一下当年是怎么被踹的，又是怎么连滚带爬的，吸引他的兴趣，好让他精神一点。 嗯。 哪知孟千姿只是应了一声，又不说话了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你亲妈联系了水鬼，过不了多久，水鬼就要过来了。还有，孟劲松，他连大假都不放了，正在上头等着呢。 江恋不住找话跟孟千姿说，好像都不奏效。孟千姿的眼睛越来越懒得睁开了，声音似乎都滚在喉咙里，到末了连应都不应一声了。江恋能感觉到他身体的松软，他又要睡了。江恋狠掐了一下孟千姿的背，看着他因为疼痛而骤然拧起的眉，问他：“ 哎，千姿，我跟你讲过我妈妈的事吗？” 孟千姿愣了一下，她垂着的手慢慢勾住江恋的衣角，睁开眼睛看他：“ 你不是不记得吗？我还特意问过邝美英，邝美英说江恋那时太小了，不记得，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小时候的事儿。”“ 不，我记得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我住在一个很穷的小山村里，我连名字都没有，小伙伴们就叫我探头，还会指着探渣拿我取笑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瘸腿男人，他很凶，很黑，爱喝酒，手里总是拿着一把铁钳，会突然间就生气，他一生气就没头没脑的拿铁钳往我身上甩。每当我被打的时候，风二姨就冲出来帮我解围，替我挨打。这个风二姨是个很邋遢的女人，蓬头垢面，整天干活，守在炉灶前烧火。父亲打她的时候会打得极其的狠，骂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偶尔还会嚷嚷什么便宜儿子。我没有母亲，大家都说我是死了妈的，但暗地里村里有人会嘀咕，被我听到过几次，那些人说风二姨就是我妈。我好奇地回去问过风二姨，但是风二姨只会嘿嘿地傻笑，笑得嘴角直淌口水。那时候年纪小，只觉得恶心，又觉得真有这样一个妈也怪丢人的，从此就再也没有问过。啊，其实仔细想想，风二姨也挺漂亮，有时候也很有气质，跟整个村子，跟那个父亲格格不入。 你的这个二姨是不是被拐来的呀？逼疯了？ 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小时候看不起他疯，也会朝他扔石头吐口水，故意捉弄他。 他从来不生气，只会朝你傻笑。 但是后来，你知道他对你好，你也就不欺负他了。 风二姨喜欢带江恋玩，跟他玩捉迷藏，但江恋很快就厌倦了，因为风二姨每次都藏在一个山洞里，拿树枝遮住脸，好像这样江恋就找不到他一样。疯子始终是疯子。然后就到了那天晚上。那是个冬天的晚上，睡前他刚被撒酒疯的父亲没头没脑抽了一顿，哭嚎着躺下的。犹记得睡着的时候枕巾湿了大半，外头的风呼呼的吹得窗纸一翘一落。半夜他被惊醒了，一睁眼就看到了风二姨。风二姨不疯了，她洗漱过，头发挽结得整齐，穿一身她从没见过的城里人穿的夏秋衣裳。 这么冷的天，风二姨不冷吗？ 她看风二姨细弯弯的眉毛，发现今天她的眼睛很亮，跟平日里任何时候都不同，里面闪着光。风二姨像摆弄洋娃娃一样，也不管江恋舒服与否，生硬地在给她穿衣服。穿上厚重的棉袄，穿上老棉鞋，围上有破洞的围脖，仿佛自己即将远行。小江恋糊涂了，一瞥眼看到床头有一个布口袋，里头塞满了白白的大馒头，还有五颜六色的水果糖。风二姨剥了颗水果糖塞进他嘴里，跟他说道： 阿仔，你听我说，我接下来说的话你未必听得懂，但你得一句句的记着，将来读了书懂了啥你就懂了。 江恋从未见过风二姨如此郑重其事过，愣愣地扬着小脸看她，连嘴里的水果糖都忘了嚼，只记得那颗糖好像是柑橘味的。 我是你妈妈，但那个人，呸，那个禽兽不是你爸爸。你姓江，叫江恋，大江大河的江，百炼成钢的炼。你要走，那个我老带你捉迷藏的山洞，你别嫌黑，一直往里走，有个拱洞，你人小能钻出去，钻出去了就是条路，你顺着路里直跑，跑出去别回头，这辈子都别再回头。你爸爸被杀了，妈妈受了这么多年罪，妈妈要亲手报仇，你不用管，你也不要恨，将来你不用回来打听这事儿，妈妈会把一切了结。你跑出去忘了这一切，只管往前跑，你要有个干净的人生。 说到这儿，风二姨一手拎起布口袋，一手拽着他往外走，他被拽得跌跌撞撞。门一开，风声呼啸，村里人都睡了，外头好黑，只有这间屋还亮着灯。他想回到屋里，但风二姨挡在门口如同门神一般，他把布口袋塞进了小江恋的怀里。 走，现在就走。 边说边推了他一把。小江恋抱紧布口袋，趔趄着又站在原地不动。风二姨蹲下身子，温柔地叫他： 江恋，别怕，我知道你小，一个人会怕，你也许会受很多罪，会被别人欺负，会吃不上饭，但妈妈陪不了你了。你要聪明，要勇敢，见到事情不对你就跑，一直跑，你的人生不在这儿，妈妈没法送你，但妈妈祝福你，希望你心如江河，百炼成钢，不要恨，你不要觉得这世界欠你，好好去生活，将来你一定会遇到你认为值得的人，过着最美满的日子。 当时的小江恋听不懂，只抱着布口袋想哭。风二姨垂下手，她看到 风二姨的手里有一把磨得锃亮的尖刀。 你不走吗？不走，我杀了你！ 因着惧怕，他终于哭着迈步跑出十来米远时，回头看到风二姨也在哭，但他很快就用提着刀的手抹干了眼泪，跨进屋里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那扇门从此对他永远关上了，他只能跑，拼命地往前跑。他跌爬着穿过漆黑的山洞，又钻过只有小孩才能钻得过的狗洞，果然有条路，他从未见过的路，弯弯曲曲，九转连环，他也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。但是跑吧，他抱紧布口袋，呼哧呼哧地跑。天上云团聚合，身侧树影摇晃，漫山遍野虫声细碎。江恋一直以为冬天是没有虫子的。过一个急弯时，他似乎有所感，忽然停下脚步，向着山坳深处看去。 我回头看去，在视线尽头处是一团跳动的熊熊火光，被大风撕扯，在墨黑的夜色中肆意张扬。 江恋讲到这儿就停住了，他低下头，看到怀中的女孩已是满眼的泪。孟千姿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手借着江恋的衣服不断攀上，然后轻轻抚上江恋的一侧脸庞，说了句： 你真是从小受了好多苦。 哼，倒也还好。哼， 江恋笑，眼前有些模糊，抬手握住了孟千姿。那些苦，那些罪，倒也不是孤独领受的。孟千姿的目光不也穿透了群山般起伏的岁月，投注在江恋那个小小的背影上，为他流着泪吗？倒也还好。 后来呢？长大之后回去过吗？ 嗯，回去过。 江恋凭着记忆找回去了，没有进那个村子，去了那个曾经驻足回望过的山口，还能看到那个山凹，满目葱翠。公路已经修进山里了，车来车往，好不热闹。路过的司机也热情，一连好几个停下来问他要不要搭车。他笑着拒绝。后来徒步出山，在一个山道边搭起的水果棚买下了几斤梨，借着水洗了，现吃了一个。棚下还有好多修路工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卖梨的老头说话。不知道是谁说起这一带有钱，老头连连摇头： 哎呀，哪儿呢，十几二十年前穷着呢，媳妇儿也娶不上，要靠买。哦，还有抢的，盯上人家外来的小夫妻，杀了男的留下女的。 修路工们一惊一乍，江恋拎着剩下的梨转身出了那个棚子。 母亲跟我说要亲手了结这一切，不要我管，也不要我记着，只要我有一个干净的人生。我承这恩情，尽量不心怀怨恨，始终笑对一切人一切事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做到心如江河，百炼成钢，但我努力去做，不辜负嘱托，不辜负希望，不辜负那双映出刀光的泪眼。 孟千姿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江恋，他合上眼皮，语气低得像飘，觉得自己口拙词也穷。 江恋，你会好的，一定会好的，会遇到你觉得值得的人，过最好的日子。 我觉得我遇到值得的人了，就是他只想睡觉，不想跟我说话。 孟千姿睁开眼睛，看僵练的脸，看他眼眶下因着睡眠不足青黑的一大圈，全身如湿，衣服贴着身子，内衬的 T 恤撕得条条缕缕。 他真是好疲惫了，狼狈成这样，还打着精神一直跟我说话，只是不想我睡着。我抬不起头，你低下点，我跟你说话。 嗯。 江恋低下头来，孟千姿扬起脸，在他唇角轻轻吻了一下。一直以来，孟千姿都揣着明白当糊涂，一颗心揣来揉去的，生死面前好没意趣。江恋先是没动，后来孟千姿看见江恋笑了，那种想藏起来但没藏住的笑。江恋没敢太用力回吻，只是拿唇轻轻印了一下孟千姿的，又提醒他：“ 别睡，跟我说话，咱们聊聊天儿，聊聊从前，聊聊以后，救援很快就会到的。” 嗯。 孟千姿将头埋进他的怀里，低低应了一声，脸颊上的烫热和唇上的灼烧迟了一会儿才来。 至少现在我是不想睡了。 顿了顿，孟千姿扬起脸：“ 没给我带点吃的吗？”“ 啊，很好，惦记起饿了，可见意志没有先前那么涣散了。我考虑到这一劫来着，还特意带了山鬼箩筐，里头有能量棒还有水，但是在进这个洞的时候全没了。” 江恋不想直接答个没有，徒劳的伸手进兜，在外套里找来找去。“ 我找找看啊。” 找着找着，江恋的手就停住了。“ 哼，想吃巧克力吗？” 他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压变了形，因数次泡水比原先小了一半的，但锡纸仍在的巧克力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